第55集。 两个人沉默地走在雨中，一路走回了玉湖湾。回到家里，陆小刀听到动静，早已经等在门口了。见到彻夜未归的两个人，他凑了上来，先是蹭陆时琛的裤腿，又走过来蹭了蹭孟昭。陆时琛弯了一下腰，摸了摸他。看着眼前的陆时琛和陆小刀，孟昭才觉得稍稍的放松了一点。这一夜连轴转下来，两个人都觉得有些疲惫。孟昭解开了两颗领口的扣子，这才觉得缓过来一口气儿。 不管吴佳一是死是活，暗龙案总算告破了，起码能给公众一个交代，也能给暗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妈当年的死因也因此真相大白。 想到这儿，孟昭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宽慰，但是有一个人，孟昭还是觉得无法面对。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20年前导致陆时琛失去记忆和情感的那场车祸，到底是不是吴佳义所为？陆时琛的母亲究竟是不是也和孟静一样是被谋杀的？这件事儿，随着吴佳义的死亡，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想到这儿，孟昭刚刚平息的愤怒又冒出头来，他重重地砸了一下沙发。 真他妈的，这老畜生怎么就死了？ 孟昭说着，看向了陆时琛。陆时琛神色凝重，正目光沉沉地看着窗外，看上去心思深重，微蹙的眉间似乎还有一些焦躁的影子。陆时琛一贯看上去都理智且冷静，但此刻他身上的衬衣被多处划破，再加上脸上这种不常见的神情，让他看上去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陆时琛也在想当年那场车祸吗？他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什么？ 孟昭这么想着，问出了口。 在想什么呢？ 陆时琛这才回过神来，但是他没有立刻回答孟昭的问题，而是侧过脸看了孟昭好一会儿，才说： 吴佳义的车撞上石壁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那种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还能想什么？ 见陆时琛没有回话，孟昭反问道： 你呢？你当时在想什么？ 陆时琛并没有立刻回答，他欲言又止，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终归还是开了口： 我在想，我们的车如果撞上他了，我们就会死，但是我并不想死。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脑中闪过那一瞬间陆时琛急打方向盘，车辆漂移，车尾甩出的那一幕，那的确是足够的惊心动魄呀。但是那个时候孟昭并没有察觉到陆时琛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死亡对陆时琛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儿。此时孟昭仔细地凝望着陆时琛， 这个家伙的确跟平时的冷静不同，嘴唇血色淡去，微微泛白，眼神也极度凝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状态。 孟昭对陆时琛的情绪有了些许的猜测。 你在恐惧？ 陆时琛没有回应，他只是站起身，缓缓踱步到了窗边，看着窗外的雨，若有所思。联想到上一次 陆时琛因为挡住那辆卡车而重伤之后，躺在救护车上，那副平静等待死亡来临的模样。孟昭意识到，在这平静与恐惧的变化之间，似乎不仅仅是陆时琛对生命态度的改变，更是因为陆时琛的感情正在复苏。孟昭走到了陆时琛的身旁，他看着陆时琛，忽然就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想法。 陆时琛像一个正在探索未知世界的小孩子，每一次感情的萌发，情绪的觉醒，都会让我觉得陌生而困惑。这个人10岁以来到底是怎么格格不入地活到现在的？ 孟昭，你看我做什么？ 我发现在你眼里好像藏着一个人。 啊？什么人？ 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刚刚才懂生命的脆弱，并且为此感到恐惧和迷茫。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就是生命，哪怕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也是这样。不过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次生死，有时候最让我恐惧的其实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自己珍重之人的死亡。 珍重之人？ 嗯。一个人活着多无趣啊，可能还会产生无数次不如就这么死了的想法，但一旦有了牵挂，就会跟这个世界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会随之对死亡产生敬畏。 所以那一瞬对死亡的莫名恐惧，是因为我有了牵挂吗？好像是这样的。 孟昭微微的仰头靠上窗户，闭上眼睛，窗外的雨声以及跟陆时琛的这番对话让他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听到陆时琛这么说，孟昭嘴角微弯笑。 暗潮汹涌维护你周全，背对发烫的视线，只等待那一天。 吴嘉义的死讯一经传开，犹如在社会上丢了一颗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对于吴嘉义犯下的罪行产生了种种猜测，各家媒体也昼夜不分地蹲等在明潭公安附近，试图探听一星半点的内部消息。明潭市先是爆出暗龙事件，不出半个月，明潭首富又当街横死，社会上各种谣言沸沸扬扬，侦办结果迟一天公布，就会发酵出数以万计的流言。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上级部门下达了特事特办的命令，要求明潭市公检法通力合作，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公开暗龙案的调查结果。同时，公检法系统在调查结束之后，将举办联合发布会，面对所有民众公开调查及审判的结果。之后的几天，针对暗龙案所有相关犯罪分子的调查、抓捕及审讯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吴维涵承认了自己高中时期曾经性侵琳琅许玉林，以及与其父亲长期以来借慈善基金会私下利用资助名单搜寻作案对象， 以直播当网红的名义诱骗女性，囚禁虐待女性，并强制其提供性服务，将许玉林、徐莹莹及试图逃跑的女性囚禁在疗养院地下室，并违规注射非法药物的犯罪事实。根据吴维涵所提供的名单，所有的暗龙客户都已经被警方控制了，其中甚至包括部分公职人员。因证据确凿，除郑永年之外，其他人也已经承认性侵未成年少女以及与吴嘉义之间存在非法利益交换的犯罪事实。之前抓获的那两个暗龙管理者作为从犯，也存在虐待强奸受害人的行为。理化实验室花了3天的时间，终于在临江药业的所有药物之中找到了与疗养院地下室注射药物成分一致的样本。而负责研发的技术员也在审讯中开口承认，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接受任海和吴嘉义的命令，研发和更新这种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之间意识不清的药物，并且利用疗养院地下室的女孩进行人体试验。此外，对吴嘉义背后杀人组织成员的通缉抓捕也仍然在继续进行。至于孟昭，因为开枪击毙了一名杀手，除了参与调查与审讯，连续1周的时间都在接受检方和督察的调查和询问。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